往远的方向，为何你的感伤和我一样？来就不曾遗忘，找个世上最美的新娘，陪你到地久天长，爱你到地老天荒，用我温柔的心带你一起飞翔。我想打开心房，让你在心中回荡，拥有每个当接触你的眼光，我的心地先天转，意乱情迷的我为你痴狂。红红好姑娘，潮来花浪风的方向，为何你的感伤和我一样？红红好姑娘，潮来花浪想，为何你的感伤和我一样？红红好姑娘，有好姑娘。